关云长知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罗通被绑在午门，吓坏了他的母亲，老夫人急忙坐轿去找程咬金的妻子裴翠云。嫂子，你快救救咱的孩子罗通吧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是这么回事情。听说在御街夸官，把那个国丈打了，皇上把他绑在午门要杀。哟，程王妃一听气坏了，心想，李世民呐、你这就不对了，孩子淘气难免呐、打人跟他赔礼道歉，打坏了给他治，别说这孩子没大错，就是有错，该罚罚，该打打，打两下就完了吗？不能张嘴就杀呀，这不是要断罗门香烟后代吗？他的次子程万牛在这，娘啊，要我爹在家就好了。嗨，废话，他不没在家吗？是啊，那你快去啊，想办法保住罗通的命。好吧，我说赶紧派人各府送信，叫各家国公夫人齐上鲁王府集合，好一块上金殿保本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各府的夫人全到了，一共是18家国公夫人。程王妃说，姐妹们，听说皇上要杀咱孩子罗通，这回啊不能由他，咱们一块儿到法场去看看谁当监斩官，告诉他先别开刀，容功夫我们造金殿说情。好，就这样，这家夫人来的外边，有的上车，有的骑马，很快来到午门。书中暗表黑白二位夫人没来，这两个人呢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里养病。其他那几位来到了午门，守法场的御林军一看就吓一跳，哟，今天全是女将，来的是女兵，有的还拿着兵刃，不由得暗乐。在唐朝，谁不知永国公罗成和众家国公啊，那是有功之臣，受的人们爱戴。这次罗通扫北立下大功，因为打了国丈被杀，众人也不服，连御林军呢都盼着有人闯法场救小罗通。一看夫人们一到，自动哗闪出一条人胡同。哎呦，夫人来了，王妃来了，快请快请。来了，躲开。众人赏在一旁，他们很快就来到罗通近前。罗通坐在断魂椅上，身搭忠孝带，法柳子耷拉在胸前。他的母亲一看哭了，儿哎，娘来看你了，娘，我冤枉。裴翠云说，孩子，跟大娘说，因为什么你被皇上绑出来要开刀问斩。伯母，是这么回事情，这个事情不怪我，都是那个张轩惹是生非，他在皇上面前搬弄唇舌。我打的是不对，可是我也不至于犯死罪呀。孩子说的对，别害怕啊，别吓着。我说，弟妹啊，你在这保护孩子，我到监斩官那去，叫他给点时辰。哎，好。嫂子，你就费心了，嗨，自己家的事儿。裴翠云几步就来到监斩台前，抬头一看，上面坐个文官，金翅象雕，身穿蟒袍， 面似油粉，他不认识。请问你是监斩官吗？张轩看了看，哪来这么老太太呀，体格挺胖啊。不错，老夫张轩师爷，奉旨监斩罗通。哦，裴翠云明白了。嘿嘿，张轩呐，你挺大岁数怎么不知道好歹呢？张轩急了，老夫怎么不知道好歹了？那罗通虽然被封王，可到底年幼无知，是个孩子，他就是有错你也该担待。他出生入死的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圣上吗？圣上是你姑爷，你是皇亲，你们皇亲就应该爱护大臣，叫大臣忠心保国。你是生嫉妒啊，在御街上拦了孩子的码头，你找挨打，打得轻。听我的，监斩官呐，别当了，回金殿去啊！过三过五，我叫侄儿罗通给你赔礼道歉，你们还得同殿称臣，这个事儿啊就了了。事情也是该着，张轩不认识裴彩云。刁妇，你是谁？竟敢在老夫面前指手画脚，胡言乱道哟！你敢骂我，哈哈，你不知道我谁呀？我丈夫叫程咬金，我的兄弟叫裴元庆，皇上见着我还得叫句嫂子，你叫我泼妇，我看你是招打。说着就凑过来了。张轩一听，什么程咬金的夫人，这可惹不起，我怎么捅马蜂窝呢？他腾腾腾搁监斩台上下来，想要躲。裴翠云手也太快，从丫鬟手里拿过铁棒槌，举起棒槌，咣就一下子。张轩是文人呐，惊慌失措，躲闪不灵，梆的一下子正打在肩膀上，也不太重，打他一个趔趄。这回他不端着架子了，撒腿就跑。程老王妃领着几个国公夫人随后就追，那能追上吗？眼看着他进了午门，奔金殿去了。裴翠云说，姐妹们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找李世民要设旨去。哎呀，嫂子，上金殿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都受过皇封啊，既然男的没在家，女的到上边瞧瞧去，你们等着。哎，把这棒槌给我，我拿着，我拿着。裴翠云提了把棒槌进了午门，御林军也不敢拦呢。怎么，这些人都是有功之臣的家眷，受过皇封，大多数是一品夫人，那裴翠云是王妃呀。程咬金在午门就随便出入，今天他的夫人来了，尤其是皇上要杀罗通，大家也生气，有人闹叨闹叨也好。裴翠云领着几位夫人就进了午门，来到八宝金殿下，歪头一看，只见张轩跪在李世民面前哭呢，隐隐约约听见了，哎呀万岁呀，程咬金的夫人竟敢打我，他们居功犯上，不把天子放在眼里，万岁给我做主啊。他一听，什么什么，我给你一下子也没把你打怎么地呀、啊、你跑皇上告状，那好，我到金殿揍你。殿头官跟圣上说，我是程咬金的家里，我叫裴翠云，有要事见圣上。哎哎，今天金殿要热闹，来了这么多女的，好了。殿刀官往里送信，有人赶紧到龙书案前启禀我主万岁，下面有程咬金的夫人裴氏要见驾。啊，皇上一听，这位我惹不起呀、啊、这个说不见不行，已经到殿脚下了。有请我的王嫂。殿刀官一传旨，裴翠云来到八宝金殿，龙书案前止住脚步。 臣妻裴翠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。哎呀，老皇嫂，免礼免礼，来啊，赐座，谢万岁。太监搭过座位，裴翠云坐下了，再低头啊，张轩没影了。哎，刚才跪着这人呢，实际滋溜一声钻到龙书案底下了。李世民满脸带笑，王嫂，你不在府里到这儿有事吗？万岁，刚才我听家人说，罗通被绑到午门外要开刀问斩，如果程咬金在府里，哎，我就不便抛头露面的了。程咬金不在，那么我不能不问问罗通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。王嫂有所不知，这罗通扫北归来，朕念其父亲功高，又念他扫北有功，封他为王位，叫他御阶夸官，谁知他居功自傲，在御阶遇上了国丈张轩，国丈冲撞他的马头，是因为躲闪不灵，竟然被他揪到马下鞭打，似这种目无法纪御阶打国丈，若不将他治罪，怎能治理大唐江山。嫂夫人，你回府颐养天年，不要过问朝中之事。斩罗通我也是不得已呀，他是我的义儿干殿下，我能无故杀他吗？言外之意，这是朝里事，你个女人你管这干嘛呀？裴老王妃一阵冷笑，万岁啊，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，你休要听那张轩一面之词。罗通绝不是那种做无理之事的人，我倒听说是国丈故意的阻拦。万岁，你不是有旨意吗？无论军民人等，谁拦夸官队伍，格杀勿论。那罗通上前与张轩评理，这国丈竟骂罗通之父是瓦岗响马，为此罗通大怒，才打了张轩。万岁呀，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若没有瓦岗山众将保大唐，哪有大唐的江山社稷啊？你下道旨把他射了吧。李世民闻听生气了，心想程咬金装疯卖傻，逮什么说什么，有情可原，因为他三斧子半确实为我大唐卖过命，你裴氏算怎么事啊？你是随夫荣随夫贵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放人？你还拿我当20岁的小王子啊？你也太放肆了，你别倚老卖老。想到这脸一沉，嫂夫人，斩杀罗通由朕做主，你就不要多问了，要赦罗通万万不能啊。裴翠云一看皇上卷他面子，这脸腾就红了，受不了了，心想我这么大岁数，也60、70岁的人了，我就这么点情都不行啊。万岁啊，斩杀罗通你做主，这不合适吧？虽然说他的父亲没了，他的叔叔大爷都没了，可是他孤儿寡母容易吗？你在用人的时候，你叫人孩子到疆场打仗，人家娘说什么了？人家就这么千顷地一根苗给送出去了，在枪刀林内出生入死，没合计能不能保住香烟后代，把你救回来了，江山稳了。哦，你要杀人孩子，你于心何忍？想到这儿，他把那棒槌砰往龙书案一放，把李世民吓一跳。心想这太不像话了，连老太太都搅闹我金殿呢，岂有此理，殿头官何在？取天子剑，把天子剑给我挂出去，不管谁求情一律不准。李世民这回火呛起来了，他想啊， 你们瓦岗寨的这波人是牵鼻子动耳朵呀，牵一动百呀，你还动不得了呢。我倒看看我说了算还你们说了算。裴翠云也是明白人呢，刚才是故意的装着冲装着愣，一看皇上不给面，当时就傻了。哟，我说万岁呀，嗨，我真不知道好歹，我白活了。我以为我这老脸呐能有个面子，真没想到万岁呀不准情。好好好，你杀吧，你把我们这边人都宰了，看将来谁保你，叫你成孤家寡人。罗通哎，侄儿哎，伯母保不了你喽。一边哭一边走下金殿。他这一哭，李世民也觉得不得劲儿了。是啊，这个事儿是不是我没做好呢？不就是罗通打了张轩，怎么闹得这么重啊？哎呀，这事儿怎么办好？再说裴翠云下了金殿，来到午门外，众位国公呼啦把的围上了。姐妹们弟妹们，皇上不赦呀，这李世民请出天子见，我要再闹腾啊就不知趣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咱给孩子祭奠祭奠法场吧，别让孩子空着肚子走，快走走走走，叫家人赶快准备。呼啦来到了法场这，就在这阵远处有人高喊，闪开喽，别冲撞王爷的码头啊，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御林军赶紧往旁一闪，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，是大肚子蝈蝈红啊，马上坐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程咬金。御林军看见了，哟，程王爷您回来了，程王爷您辛苦，程王爷您好，迎接程王爷啊，罢了啊。就这一嗓子，还没等别人听清呢，裴翠云听见了，哟，我说弟妹们嫂子们别哭了，罗通有救了。怎么，我老头子回来了，快告诉程咬金，就说我在这儿呢。程咬金在高头大马上早已看清午门那块围了不少人，这些御林兵都是脸朝外，各拿兵器，后背冲里。为什么？这叫保护法场，知道要杀人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老王爷你快过来吧，快救救罗通吧。啊，罗通怎么了？赶紧甩一蹬下马，胆胆身上尘土，几步来到人群内。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老头子呀，你看看是这么回事情，我到金殿去说情都没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再给孩子祭奠发场，我的天哦。别哭，你们就知道掉眼泪，这眼泪怎么那么不值钱呢？啊，要是哭能救了孩子，我跟你一块哭，别让我闹心了，都回府去，有我呢。我先问问罗通啊，怎么回事？伯父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哦，不怪你呀，那就好办了，你们都走啊，弟妹们都回去回去回去。裴翠云说，老王爷，这边事儿交给你，你可得把孩子救下来。你放心吧，没你们事儿。就这样，程咬金略加思索，就来到午门这，军兵想把他拦住，程咬金不听这套，一直往里走。来到殿脚前一看，有太监怀抱天子剑，这是党将。程咬金二话没说，用手一扒拉，你闪开吧，腾腾腾来到八宝金殿。万岁，程咬金见驾。哎呀，这一嗓子没把张轩吓死，方才裴翠云保本，他就躲到龙书案底下，等着老太太一出去，他也钻出来了，坐在椅子上正跟李世民子诉苦呢。程咬金一说见驾，吓得滋喽，他又钻到龙书案底下去了。程咬金也没理这茬，万岁， 您龙体康泰。哎呀，王兄一路鞍马劳乏，应在府中休息，为何急着上殿呢？程咬金心的话，你这是明知故问。嘿，我倒想在府中休息了，可万岁你不让我歇呀。万岁呀，你为什么要杀罗通啊？哦，程王兄，罗通在御街夸官，因为太师躲闪不及，撞了他的队伍，就被罗通把太师抓到马下一阵拳打脚踢。你说他小小年纪居功自傲，御街殴打国丈，该杀不该杀呢？真要像万岁你说那样，是真该将他斩首。可是万岁，罗通殴打大臣你看见了吗？朕居深宫怎么能看见呢？这是张太师讲的，他本参罗通，他有伤啊，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袍带全叫他撕了，文武也看见了，不能是太师诬陷于他吧？万岁呀，你问过罗通为什么要打太师吗？太师动本，实也不实。哎，成王兄，事实俱在，何须再问？万岁啊，咱们就说罗通100个没理，国丈有理，他打了国丈，你也不能杀人。历代皇室皇亲仗势欺人，如因为国丈杀大臣，你叫忠臣寒心呢？大唐江山来之不易，当初我跟万岁您还有我的二哥三哥老兄弟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死了多少战将啊，贾柳楼46友，现在还有几个了？你去看看，各府里都是孤儿寡母，够凄凉的。现在天下太平，用文官治国安邦，武将没多大用，你知道哪天哪方狼烟一起，战乱骚扰边民，我们武将还得出征拼命。今天因为点点小事你杀了罗通，武将们寒心，各府的夫人难过，将来谁还练武保国？我请万岁高抬贵手，看在我的老脸上，饶了罗通吧。朕，老爱卿，你不能这么求情，咱得把是非弄清楚。弄什么清楚啊？据我知道，是国丈没事找事儿，他是故意的拦着孩子的马头，他嫉妒人家，说人孩子小啊，官职封这么大，是诚心找打，该打。岂有此理，什么岂有此理？程咬金啪一拍桌子，把蹲在御案下边的张轩吓坏了，哎呀一声。程咬金听见了，万岁，你这御案下怎么还藏人呢？有刺客！他一伸手把张轩给拽出来了。哈哈，你想刺王杀驾呀，我劈了你。说完举起大斧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